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大家好，我是钢架雪车运动员耿文强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，参与冰雪运动，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钢架雪车运动员中途可以掉落雪车吗？钢架雪车、雪车和雪橇三个项目非常相似，都使用相同的赛道，从起点滑至终点。说到三个项目的区别，首先是器材的不同。由于器材不同所导致在器材上面的身体姿势也有所不同。在滑行过程中，钢架雪车运动员是趴在车上，雪车运动员是坐在车里面，而雪橇运动员则是躺在橇上。其次，出发方式也不同，雪车和钢架雪车是通过推车起步，雪橇是通过向后推握杆起步。还有一个区别是滑行操控的不同，雪橇、钢架雪车是无舵，而雪车是有舵的。项目的规则、场地要求，这个项目考验到哪些能力？钢架雪车项目是一个比拼速度与爆发力的项目，在真正比赛过程中，出发时运动员排在起点等待，依照出发顺序出发，出发的信号灯亮起后，选手必须在30秒内完成出发。出发时选手必须将钢架雪车向前推进，快速加速之后迅速趴在雪车上完成出发，出发动作必须全部由选手自行完成。钢架雪车规定只能以俯卧形式进行，选手的肚子贴在雪车上面的姿势才会被允许，中途允许掉落雪车，但通过终点时选手必须在雪车上才能完成比赛。最后以几轮的滑行总成绩作为最终成绩，用时最短的胜出。今天的知识点您记住了吗？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，再次感谢钢架雪车运动员耿文强，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